0155515151，收藏有风险，投资需谨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田代彪这孩子十分忠厚老实，赵坤就决定收他为徒弟。在收徒弟这一天挺隆重啊，把他的好朋友都约来了，设摆香案，祭告天地，才正式收田代彪为顶门大弟子。以前收那些那都不算，等正式师徒的关系建立了，这师徒爷俩是二五更的功夫吊在一块儿，教的真教，学的真教。周坤把毕生的心血，大枪的门路，全都不保留的交给他，交给他一套花枪，一共8864路，既大枪里的精华，既有霸王的一字摔枪式，也有罗家枪、江家枪、高家枪，所有的精华都在这里呢。要不怎么说田字彪能耐那么大呢？除了交给枪之外，又交给他兵书、战策、攻杀战手这些兵书。打这么以后，田代彪不但知识丰富了，武艺也长了能耐了。可是美景不长，后来老恩师一病而亡，没把田代彪哭死，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，走哪哪方人，好容易遇上个师傅，正在学功夫的时候，老师舍我而去呀。那我的后半生可怎么办呢？他跟老师的丧事处理完了，老师不在，还在人家待着什么劲儿？后来离开周家寨，又在江湖上流浪。有一次他路过一座山，这座山叫盘蛇岭。这座大山这个大呀，山上有一位寨主，花花太岁，名叫李斌。这小子什么坏事都干，手下聚众有1000多人。看田代彪骑了匹马，穿的不错，这李斌就起了歹心了，领着喽啰兵在半路劫道，让田代彪一枪刺死于马下。喽啰兵呼啦超全跪下了，全拥护他当寨主。田代彪一想，反正我也没有饭门，你说我能上哪儿去？连个安身之地都没有，得了，先在这儿忍几天吧，慢慢再说。田代彪同意了，这才当了盘蛇岭头把金交椅的大寨主。 但是他当寨主跟花花太岁李斌截然不同。天在彪告诉你，咱们这座山要公买公卖，贫寒之人路过咱这座山，没有饭咱管饭，没有钱咱给穿资路费。凡属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、不法之徒要路过咱这座山，咱是绝不留情。经过田在彪在盘蛇岭二年的整顿，面貌一新，喽啰兵都成了义兵了，附近的老百姓都挺拥护，到时候主动送粮送米支持这位公道大王。后来元顺帝在这路过逃跑，许给田在彪许多好处，说你要能保元朝，封你将军之职。哎呀，田在彪合计了合计，心说我能保元人吗？不能，但是不保元人势力没人家大。当时他考虑之后就假意应允，说我看看元顺帝过去了，打这么以后每逢年节都给他送柴米金银，供给他军用的一切，其目的就是想拉拢他。田在彪看得挺真，心说我先试试，如果明营都是英雄，而且做的比元人强得多，那我就保大明，如果大明还不如元人，那索性我就保元顺帝。他是脚踩两只船呐、啊。这一次元顺帝请他主接明兵，凡是明朝来的元兵全给挡住。田在彪也受命了，你别看表面上他答应了，心里他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想这是我投降的机会，如果明营都是英雄好汉能收留我，我把盘蛇岭就献出来，如果不能收留我，干脆我就保了大元家。他抱着这种心在两军阵前大战长帽，田在彪把所学的能耐全抖了出来，要不怎么于老也没把他赢了呢？咱们书接着上文，长帽想收降他，要不拿出两下子也做不到啊。今天跟田在彪一伸手，两个人是针尖对麦芒。上山虎遇见下山虎，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，禹王神槊对花枪，打了100多个回合没有输赢。长帽那蒜头鼻子也见了汗了，田在彪鼻洼鬓角也淌了汗，两个人连衬甲袍全都湿透了。二马汤帆跟走马灯相仿，两边的人全都看呆了。朱元璋在马上坐着，拔脖往前看，啊，好，好，既赞成长帽，又赞成田在彪。哎呀，这员虎将我要能收下，这可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。连胡子海众人都这么想着。120个回合过去了，长帽还没有取胜，这雌雄眼有点挂不住了。心说话，打帽他爷出世以来还没费过这么大劲，看来凭着禹王神槊 万难取胜。他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暗器了，龟背五爪金龙抓。 哎，对呀， 我怎么聪明反被聪明误，把这个忘了，干脆我拔个大三儿得了。想到这里，虚晃一招是拨马就跑，田在彪不舍是催马紧追，长茂人往前边拜，耳往后边听。大将军讲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，一听追上来，就见长茂一抖了手，这九斤十二两重的大飞抓顺着肩头就扔出去了，哗呀！长茂连看都不看，这回可抓个稳的，他就觉着抓住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这五个爪抓的噔噔的。不过长茂有点纳闷，怎么田在彪这脑袋发钢印儿，这脑袋怎么没用？怎么回事？世界上的事儿是无巧不成书啊。这个田在彪也有赢人的东西，他善使电光锤。你看这小伙子也有暗器护身，他斜背这个兜子里边装这电光锤也是九斤十二两，用混铁凝钢制造的，外边用银水走了十六遍，轻易他也不使用，因为他看见长帽实在是难对付，所以在追长帽的时候他就把这东西扔出去了。哪知道飞抓正好抓在电光锤上，要不怎么发钢印儿？长茂往怀里的一拽， 你问啥呀吧你？ 田在彪也往怀里拽，你给我撒手吧你！等长茂把马皮驳回来一看，这才真相大白。 哎呦，田老太，怪不没抓动。 但是这飞抓把电光锤抓住就入了死扣了，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看两个人谁劲儿大了，谁要占了上风就能把谁给拉过来。但是两个人能让步吗？长帽也豁出去了，田在彪也玩命了，抓住人链子拼命往怀里拽， 你给我，你给我，你撒手，你的娘的撒手。 两匹战马把这铁链子绷得噔噔紧，就在战场上打个圈儿，拽半天谁也没拽过谁。后来长帽急了，一掉个后脊背对着田在彪，把这链子缠在禹王神顺的杆上，把链子往肩头上一背，扣住马的铁锅梁，往下一哈腰，双脚点灯，人力马力兵刃的力量，要想胜田在彪。田在彪也不傻，也照长帽的方法一转个把链子背在身上，用花枪的枪杆把链缠上，扣住铁锅梁，双脚点灯，紧紧的带马往前走。哎呦，两旁的人看着鼓掌喝彩呀，哪见过这么场凶杀恶斗，连朱元璋看的眼睛都直了。拽来拽去，两个人一块从马上掉下来， 哭吐，这一摔下来练的这劲儿就破了，飞抓也撒开了。再看两个人卷吧卷吧把暗器带起来，在部下就伸了手，兵刃也不要了，田在彪是轮拳就打，长茂是飞脚就踢，两个人抱在一起。这回打的是更热闹，翻上翻下，一会儿长茂骑住田在彪，一会儿田在彪又把长茂压在底下。胡大海一看不行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，这短兵相接了，看这意思要不把那头给整死他们不能罢休啊。跟朱元璋一商量，老四咱不能看热闹，这不剩下不少小年轻呢，命令于镐、丁世英、朱木英小英雄全从马上跳下去，过来七手八脚把田子彪给摁住了。这田子彪能力再大，糊了长帽都够他呛，再加上这些人他哪能架得住呢？就把田子彪是生擒活拿。这田子彪不服气儿，连跺脚再晃脑袋，呸，我不服，我不服。朱元璋啊，你们明营算什么英雄，反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就把我置于死地，我也不犯你们。朱元璋太喜欢他了，亲自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田在彪的眼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，亲自过来给田在彪的绑绳解开。朱元璋躬身施礼呀，小将军，哎呀，你真是难得的人才，朕非常喜欢，方才多有得罪，这厢排离了。朱元璋说完是一躬到地，这倒出乎田在彪的意料之外，那叫皇上。在封建年代，皇帝陛下神圣不可侵犯，给你行礼你想什么呀？那得说明朱元璋礼贤下士，有爱将之癖，把田在彪闹愣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长茂也过来了，哎，小白脸子，不打不交啊，行行行，你真有两下子，茂铁算服了你了，方才多有得罪，我小白脸原谅我吧。长茂也躬身施礼，这玩意儿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、啊，顺的好吃横的难咽，大多数的人都是被恭敬怕的。田在彪叫着脸一红，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，说个难听的话，我不是个毛贼草寇吗？我不就是占山为王的寨主吗？方才我在山上设下埋伏，把明营打伤了不少人，要按理说叫人家抓住就得将我开刀问斩，粉身碎骨，人家没这么办，连皇上带无敌将军都给我赔礼认错，这就是往我脸上贴金呐、啊！我别弄个不识抬举，牵着不走打着倒退，那成什么呢？这小伙也够聪明的。田在彪想罢，撩衣跪倒，蹦蹦磕头，吾皇万岁，草民身该万死，蒙万岁不弃，我这厢排离了。常将军，我向你也赔个不是吧。朱元璋喜出望外，伸双手相搀，也不怎么来了高兴劲儿了，把外边的龙袍脱掉，披到田在彪的身上， 亲口加封田代彪为龙凤大将军之职，又加封前部正印副先行官。朱元璋这一封啊，没有不服他。田代彪觉得惭愧，挨个的都给赔了礼，大家是言归于好。田代彪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，为什么在这主接民兵，经过都说了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说人呢，总是有一番曲折的道路，哪有一帆风顺的。既然将军弃暗投明，乐意帮着明营，我就欢迎的不得了，以往的事是一笔勾销。田代彪说我山上还有1000多人呢，朱元璋愿意招降，凡是来者一律欢迎。田代彪跟长茂回到盘蛇岭，把大脚头目找来一说，谁不乐意，谁乐意占山为王当贼呀？要到了明营那边，身为正式的军队，大家是鼓掌赞成，所以没费什么事，火烧盘蛇岭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都归了朱元璋。咱们不必细说，打收下田代彪以后，一路顺风，这一天就来到白洋关。军师刘伯温率领文武把皇上接进城去，设盛宴给皇上接风。朱元璋一点手把田代彪叫回来，见过军师又见过满营众将，说了盘蛇岭的经过，众人无不欢喜。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，这可是个好事。尤其是北赶大员正在用人之时，但是军师也多个心眼，心说他跟长茂打的那么凶，现在是不错，早晚这年轻人要记仇，这事儿可不好办。他提议让长茂跟田代彪两个人结拜，成为金兰之好，干脆就拜把子就得了，以免日后出现麻烦。长茂一听是一蹦多高，哎呦我的好军师，你正说了我的心里话了。田代彪也乐意，当举行结盟议事的时候，这朱穆英丁世英那脸皮比谁都厚，两人非要凑一份不可，要我们的啊，冷败可不行。大伙也乐了，后来连鱼稿也算上，这小哥五个是冲北磕头。按岁数这么一排，哎，长茂还老大，田代彪是老嘎子，在那个年代那讲究磕头3次入祖坟呢。你看这一柱香一烧完了，比平常的感情又亲近的多得多。长茂跟田代彪是形影不离，两个人这个感情越处越厚。那到白洋关不是为别的，想要到柳河川去救常遇春去，那还有好几万人呢，怎么去救去呢？还没等研究正题呢，有人进来报告，启奏陛下和军师，朝阳正宫马娘娘驸马公主驾到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，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